结合救国团跟阿扁的那个选举，对，还有选举春那个春天的花蕊类似这样，他不是像春天的花蕊，就是 没有，就是以前我的宝贝啊， 哎呀， 他陈明章也来反核了， 就是这样啊，救国团加陈明章啊，就是现在台湾社会运动的典型。然后唱唱得好感动。 可以帮阿兄播什么分不？好。 什么啦？什么？ 那个是向往文香。希望帮阿兄，帮阿分播什么分播什么分。 感冒用试试。 用试试。 咳嗽用试试。 用试试。酸痛疲劳用试试。 现在大家最熟的应该都是这。 没有，现在是鼻塞鼻炎用试试。 有感冒前兆， 有感冒前兆，提早用湿湿，用湿湿，没事机无那 种。最近他们有一个新的广告， 对，好像有 康桥双语教学 啊， 就是找一个国中生说什么，哎，这个视讯又可以学英文，然后可以跟外国人聊天，居然在麦当劳都可以学习。 没有啊 ，Skype 就可以 一个什么 Turbo ABC 双巧美语， 然后 特别让。全班英文最后一名免费提供六个月英文教学，因为球赛输掉以后就一直在狂播这个。 问你是学位， 六岁已经把它录下来要当素材。 比赛比言勇， 比赛比言勇，是是。 还要学那个唱的歌，那个 罗时丰， 罗时丰对。 本来是诸葛亮，现在是罗斯。 他现在有止痛的啦，对啊。 没有，是不是现在感冒、鼻塞、咳嗽也有嘛？鼻炎、 五洲制药。 然后后来还有那个内置、外置什么灌肠剂。 灌肠剂那个是保能治吧？ 在那个球赛结束之后， 那是五洲的嘛？ 五洲制药啊，五洲最近跟他那个你知道吗？ 特演。 他们最近在闹离婚，那个骚扰，然后对方要一半的财产。 他 是要广告可能少一半， 真的是一笔好生意， 每两局才一次。 我这边的不是湿湿的啦，我还可以 胡拿疼的。 然后你可以改啊，把它改成什么绑盒用湿湿啊。 选择了一整年的无酒精生活。 选择了一整年的无酒精生活。 我刚才喝啤酒，我应该去告解嘛，我应该去找他告解嘛。 我们手牵手，快点！ 我们手牵手，然后我们会浮在空中。 我们都不用干，我们就手牵手，快点啦，进来，快点！手牵手，你的吉他拿挡在外面，把你吉他拿走，不可以挡住人。我们手牵手，然后头低低的， 然后我们就围着这个。 你开始念祷文。 干他妈的！ 开始念祷文。 我们，台湾的宇宙的创生的众神啊，开拓天地万物的众神啊，台湾的开拓台湾的列祖列宗啊，请给台湾人民的最后的一次机会，向核能发电说不。然后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免于这种。 你也要祈祷，你也要头低低的。 啊，是啊，我正在想啊。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哪有人边祈祷还边笑的、啊？ 还边抖脚，干嘛听不下去？ 又烂了，脚又伸过来。 右伸比较会那个，是不是？ 我要找主席讲话，我不要听你。 去买烤地瓜了吧？ 主席买什么烤地瓜啦？主席不是去看那个吗？ 主席大家会这样讲吧？在历史唯物论的巨轮之下，何事长这样子？ 我要去把主席找过来， 帝国主义的爪牙，他会自取灭亡。 没有啊，就是。那上面都是上面啊，围在前面都是一些那个，就是说那种很高级的一些人物跟他们的粉丝啊。啊，越往后面越往，就是说有一个阶级，有个阶级，有个阶级顺位啊。 对，刚刚有很多 明星上去讲话吗？ 对啊，就是还有陈明章也，陈明章大师也上去唱歌。然后那个电影人，电影人反而他们又在弄那种很后摇，大爆炸，飙泪系摇滚。 徐涛跑去哪了？ 打电话给他。 想一些梗吧，比如说最后我们的结语是什么？人家都是那个阿门，我们就 final countdown， 我们就 miku miku， 没有那个没有那种 ending 的力量， 那就南无阿弥陀佛。 我想想看，马克思万岁！ 不要，我们神必毁灭迦太基。 我不管，我要唱国际歌。我到运动现场，不管是什么 的。都转转接起来 到明天， 印度那就哪儿就一定要实现。 这种人唱有和声的感觉。 对啊，当然啊，要一个蓝，要一个高音啊。从来就没有什么 就。接下来我们游行都没有那个主题曲在唱。 有啊，有啊。 那么有啊，我们不要喝电厂，我们不要喝电厂，大概灯光大概灯光大概大概大概，一人摇滚乐团。啦啦啦啦啦，好久没有打别。 你导文也练不好，你会做什么啊你？ 有那种，这个是什么？东吴社工系，东吴社工系拿着戏旗来这边反的。刚才我还有看到台大法律系。 刚刚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还有一个阿尚来拍照。 对啊。 真的。 对啊。一看到我们，一看到我们编那个还有人抖脚，还有人在笑场，就是整个就已经烂 了， 烂惨。哇，那边有一只那个法国斗牛犬，阿朱最喜欢那种狗，白天就在那边。那只白色的，然后又在人家亲。 阿朱跟你好像， 嘴巴裂到那边。 我在法国的时候看到法国斗牛犬的时候，通常都是长得跟它很像的主人，然后穿皮衣。 哦，张皮， 然后戴那个有那个 领结的 领子的那个，然后狗也一定 皮外套， 然后他们一定长得一模一样，然后 真的铆钉吗？ 对， 真的铆钉，庞克咖的啦。 对，然后柏林的就是庞克都是养大狗。 对，柏林的庞克就养大狗，我们在柏林也有看到。 对啊，柏林都养，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咬人。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他们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就是他路边逮捕人的话，他连狗一起带走。 啊、 哦。那变得会很麻烦，他们要同时处理狗。 啊、 哦。所以他们干脆用这个方法。 是哦。原来如此。 因为他们就是不能把人跟人家的动物分开，他变成要同时处理那个犬。 所以是护身符吗？ 对。 那狗越养越大。 哎，走过来 了，阿朱，你看他回头了，阿朱他回头了，阿朱，阿朱，好可爱，阿朱。 天都消长了， 好可爱， 放不下也是， 好可爱。打人，你又都要长这样。眼镜拿掉，眼镜拿掉。 就是有一种不团结的。 阿朱， 现在才开始过来，没有，我蛮期待的。 他们怎么搞这种？好讨厌哦！搞一些什么小孩呀、啊？ 刚才那只还没有尾巴哎、欸。 对啊，所以他屁股会这样翘起来。 而且那个，他是退化是什么？ 他们都这样，他们不中尾巴。 嗯。退化是什么？ 对啊，就是那种轻微啊，就像一小节啊，短短，而且可能还卷。